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誓师大会25号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交易广场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中心主题雕塑胜利像两旁有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军旗树立，礼兵站立。参加誓师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和各级军事学校学生。会上黄炳瑞同志做了发言，他强调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主体的军事思想、卓越的战略战术和非凡的军事指挥艺术所带来的辉煌胜利，是我国军民在党和领袖周围团结一致、发挥火热的爱国心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来取得的引以自豪的胜利。他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期间，领导先军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反美圣战决定性的胜利提供了政治军事上的可靠保证，把我国发展成为了一个政治军事强国，堂堂的友合国和宇宙强国。今天由于有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在，伟大的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的神圣反美反帝战胜历史和传统继续下去。他强调，全体官兵都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周围，接待永远弘扬伟大的战胜历史，并为早日迎来最后胜利的727而努力奋斗。接着，陆军少将全一、海军少将张哲国和航空军少将许龙分别代表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和航空及防空军官兵做发言，表示了决心。